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点解我要揾一首我自己咁旧咁旧嘅歌咧嚟做主题曲咧？咁样咁呢只歌咧，亦都喺呢个节目度咧出现咗廿几年啦，连续。当然咧，就净系最尾嗰两句歌词少少唔同咧，就啊，我哋变咗靓歌再重聚，因为呢个节目名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原因咧就系我哋二千年未到咧，已经开始咗呢个节目啦。大家好，我系欧巴拉欧瑞强，希望你已经成为咗一个习惯，就系逢星期日嘅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即系凌晨嘅时间，有三个小时咧，大家一齐共聚做咩咧？怀旧。今日咧，因为我已经系约咗好耐，约咗五十年，真系约咗五十年啊！五十年前约定嘅，原来五十年后咧，我哋就喺呢一度重聚，所以呢只歌咧唔系叫靓歌再重聚，系好友再重聚。Louis Castro， 耶、Albert， 你好啊，好耐冇见，好耐冇见啊，真系 有见，不过就唔系一齐唱歌， 咁系亦都唔系一齐做嘢， 系啊，唔系做嘢啊，见亲都系大家 食饭 开心啦。因为 Louis 咧真系识咗五十年，唔系讲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吓，贾斯乐呢个名咧，自然香港一个品牌嚟嘅。即是之前是一个 brand 嚟嘅。总之呢你一讲哇贾斯乐啊，咁就已经系好似自己朋友咁、即是全香港嘅朋友啦。咁、因为大家都明啦，咁贾斯乐除咗唱歌呢，就喺 TV 嗰度又做好多劇啦，代表又有蝦仔啊诸如此类好多嘅少年十五二十时啊，哇全部都有你份。咁唱歌亦都唱咗好多，有同啊 Rowena 一起啦。不过估唔到亦都好开心、可以呢今日终于约到你， 好多谢你邀请我，非常之开心。 一定要邀请啊，因为咧，阿 Louis 今年就入行五十年， 即系唔觉唔觉系咪？ 真系唔觉，我嘢好唔觉嘅， 真系 好唔觉嘅，即系要恭喜我哋两个，自己恭喜。即系五十年，你个你阿边个话咩？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啦、我哋人生有几多个五十年？ 系啊， 有两个都好劲， 犀利啊！其实我亦都估唔到咧，由即系你知道我由澳门过嚟啦，我都冇谂住我可以做呢一行咧做咁耐噶。我嗰阵时系打写字楼工咧，朝九晚五啦。其实我就好憎嗰份工， 系啊， 但 系 冇办法啊。 即系你喺香港打工嘅， 我喺澳门过嚟香港，咁啊未入电视台之前咧，要跟姐夫做嘢，因为我妈唔俾我唔做嘢嘅，一要搵嘢做，咁跟阿姐夫学下嘢。咁咪学嘢咯，翻到公司九点钟咧，我就即刻睇表，几时放几时放工咧？我真系好憎啊！ 你估唔到啊，入咗 TVB， 唉，估唔到。 一做咗五十年咧、就是，就系哇，其实咧，我签咗 TVB 嘅时候，我有同我妈即系倾过啦。我话我唔跟阿姐夫做写字楼啦，我只系我想做呢一个行，即系唱歌啦。咁我妈知嘅，我妈因为我爸爸系个 musician， 佢就好，佢知系啊，佢系其实佢系一个等于澳门嘅顾家辉噶。佢係個領隊嚟嘅， 我 band leader 嚟 ，band leader 嚟嘅，所以我亦都我估計我啲基因咧，唱歌基因都嚟自我爸爸。 呢個一定係有遺傳。 係啊，咁我媽話嗱咁啦，阿仔係我知你都係中意唱歌，你都跟爸爸嘅，好啦，你去玩啦。 玩一兩年仔到啦，你玩完個兩年翻翻嚟吉登姐夫，唔係翻翻嚟姐夫公司嗰陣嚟咗香港噶啦，翻嚟姐夫嗰度做嘢啦，咁啊係啦，得噶啦，玩兩年差唔多噶啦，我睇你都唔嘅話得太耐，我話咩乜你咁話我噶媽咪，咁啊算啦，嗰陣時咁，唉算啦算啦，咁我都照做啦，唔止兩年咯，一兩年， 又兩年， 又兩年，兩年兩年，你諗下幾多個兩年啊？ 不過你唔需要啦，你而家幾好啊？香港翻去澳門就可以有錢分落， 係 又有一萬蚊咯，今年。 啊點止啊？ 唔止啊，係有好唔止㗎，我 仲有啲咩唔止咧？因為我哋過六十歲㗎啦嘛，咁我哋有生果金㗎，係 咩？ 有生果金 嘅，幾錢啊？ 一年好似都有九千蚊嘅。 哇！ 一年 仲有好多咧。如果你中意學學咩學咩嘢，學插花都得㗎喎。 好似政府有 又有幾千蚊又有，有好多好多千嘅。 其實澳門嘅福利咧就真係相當之好嘅，因為個政府有錢啊， 好有 錢，真係佢強項就係錢。 係 啊，你如果你噏到啲嘢係可以刺激澳門嘅 economy 啊，或者澳門嘅 image 嘅話咧，政府會 support 你嘅。 係啊，我都感覺到啊，因為我都有去澳門演出嘅。 哦，係啊， 我啱啱先上個月喺澳門開咗演唱會。 哦、oh, ，really？ 有即係個人演唱會嚟，咁真係好開心嘅。咁因為覺得佢哇喺周圍都係好多好多人好多錢，個個都好富有咁樣。 係啊。 不過今日咧，二千靚哥再重聚咧，就真係唔好意思啊 ，Louis。冇錢分嘅呢個， 我冇相干。 你知啦，我哋我你知我哋香港電台啊，明啦你嚇，即係真係唔好意思啊，有啲居馬費都冇。 你唔好咁講啦。 不過最重要一樣嘢咧，我哋冇錢啫，但係我有 happiness， 係、yes. 我哋有快樂，因為你個五十年個演唱會咧，我等緊 啊， 即係等緊你幾多月啊嚟啊？ 十月九號。 十月九號，哇！而家開始起步啦，可以 warm up 定啦。 冇錯。 咁啊，呢個演唱會咧，你個名字改得真好啦。 嗯，係叫做 Happy Together 。一定要 together 啦， 冇错、啊， 即系快乐咧就唔可以独独快乐嘅，一定要一齐开心快乐。 冇错 ，Louis Castro 贾斯乐。 Imagine me and you, I do. I think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It's only right to think about the girl you love and hold her tight. So happy together.If I should call you up, invest a dim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and ea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w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 I can't see me loving nobody but you for all my life. When you're with me, baby, the skies will be blue for all my life.And you, and you and me, no matter how we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Why can't see me loving nobody but you for all my life? When you're with me, baby, the skies will be blue for all my life.And you, and you and me, no matter how 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Happy together, 我都要一齊 happy 先得啦。呢啲即係唱足五十年都唔會厭嘅歌，因為叫做 Happy Together。咁演唱會個名字就啱曬，因為咧嚟嘅都係你五十年來咧一啲聽眾、觀眾、樂迷。哇！即係幾開心，即係我係好中意呢樣重聚呢樣嘢啦。 開心嘅地方，因為你諗下嗰陣時，我哋入行五十年前啦，即係聽我哋或者跟我哋啲小 fans 咧，而家五十年後係爸爸媽媽嚟㗎啦。 何止啊？何止啊？ 係啊， 公公婆婆啊， 咁啊有啲啊， 有 福氣嘅就變公公婆婆添啦。咁真係有一部分咧，真係到而家我都有同我哋來往㗎，即 係 由 fans 變咗 friends， 變咗朋友啊。 仲有咧，就係由小朋友就變咗大朋友，真係有好多公公婆婆嘅。即係其實，講真咧，而家做公公婆婆或者嫲嫲呢啲咧， 可以好后生嘅， 系啊， 五廿几岁就得噶啦， 系啊， 咁你谂下点会唔得啫？ 系咪啊？ 咁佢哋系即系由细听到我哋大噶嘛，咁啊，所以我就系好中意见到一啲诶，即系睇住佢由小妹妹又变咗一个好成熟嘅太太，带埋你屋企人嚟咁样，呢嗰种感觉咧，即系好难形容吓，因为。就唔係話一個朋友打個電話去飲下茶咁簡單，而係咧即係一年聚啊，可能係兩年聚一次啊，又見有時會見到你啊，或者寫封信俾你啊嗰啲，唔係以前係咁樣， 係 好開心嘅。所以今日咧，坦白講，我都好開心可以同你一齊懷翻啊五十年嘅舊啊，我哋有資格啦， 有， 因為咧嗰陣嘅 TVB 咧就同而家你差好遠好遠噶嘛，係咪啊？即係嗰陣嘅 TVB 就你就見證啦，因為你一入去咧做咩先嘅咧？點樣入去嘅咧？ 嗱，我入去嘅時候咧，只係參加星寶之夜，咁啊攞咗獎，咁啊有三甲嘅話咧，你都可以簽做歌星嘅。 哦，係咩？你參加星寶之夜嘅，原來唔記得咗添。 咁我就即係落三甲啦，咁就攞個。變咗歌星啦，做個歌星合約啦。咁個歌星合約咧，就要你每個月咧係上兩次嘅歡樂今宵嘅。咁以一個澳門人可以上歡樂今宵，好巴閉㗎。 嗰陣啊，睇下先，有葉麗儀，我諗一諗嘅，葉麗儀已經。即係先過你啦， 佢早我兩屆嘅， 早兩屆 係啊係。 不過佢都冇參加決賽，因為佢咧佢個 case 佢係冇總決賽嘅，佢喺準決賽咧已經俾人發掘咗。 哦， 即刻簽咗約， 係 啊，佢即刻簽咗約， okay、 簽咗約之後咧就佢都唔需要決賽啦，你都已經成為咗職業歌手啦。 嗯， 所以都冇簽 TVB 添嘅，但係當然啦、全世界都去 TVB 唱歌噶啦。啊，如果你係歌手的話，哦，原來如此啊！咁你哋当年你有冇印象嗰届嘅星寶之夜四盏灯㗎嗰陣。 五盏灯。 已经五盏灯啦。 係呀五盏灯。 咁、你遲过我喎。 哦，你系星寶之夜嘅咩？ 我参加过学生嘅时候。 哦、 我中四嘅时候参加咗系四盏灯嘅。 OK， 我参加嘅时候就五盏灯㗎啦已经。係呀係呀。 咁我就当然呢嗰陣我系即系业余啦业余即系呢个。嗰陣我係阿譚炳文主持嘅，你係邊個主持？都仲係 啊！黃愛明做佢嘅助手啦。 黃愛明做啊，咁我就助手邊個我就唔係好記得。 我記得我記得嗰陣時固定咗個評判咧，有 Uncle Ray 啦，有包培利老師啦。 包培利嗰時係一定記得。 咁啊，仲第三個我就唔記得咗係邊個。 有好多嘅，佢成日都換嘅。我嗰陣咧就我真係唔記得邊一個做我評判，不過咧我。好記得咧，即係最記得咧就係揸機嗰、那個，揸攝影機啊 ，Bobby， 冇錯啦 ，Bobby， 呢個叫陳迪康，即係傷心的小鸚鵡，佢嗰陣咧就未唱，即係同我哋一齊玩唱民歌嘅，所以我識得佢。咁咧嗰次上去，佢喺度眨曬眼咁樣啦，但係佢就唔係佢俾分噶嘛，但係咧佢最巴閉咧就係佢第一個知道你究竟幾多盞燈。 Oh. 因为个导演在上面讲的只是他听到的嘛。 哦、oh, 是。即是将那些信息呢喂现在你几号机器拍住他大头梳埋去哎跟住啦准备啦你一路拍住呢他是四盏灯这样的我不知道的。咁佢咧就猛打齊顏色，哇！第幾四隻手指係咁樣，佢單手揸住個機咧，就先至四隻喺度動下動下。咁我好記得呢個咁樣嘅 moment 啦。咁但係邊一個評判我真係唔好記得。不過我又記得咧，就同鮑貝利做過評判。 哦，一齊做評判。 係啊。 哦 ，OK。 好奇怪。 咁啊，隔咗好多年噶嘞噃。 都唔係啊，幾年後嘅啫。 Oh, okay. 兩三年後嘅啫。 Okay, okay. 即係我中學畢咗業啦，當然。 OK、 啊。咁啊，幾年後咯。咁啊，同呢啲老師咧，我都好哇，即係好尊重啊。係、啊，你好啊，老師。啊，唔好意思啊，我冇坐錯位啊，我唔係參加比賽。我驚佢話：喂，你出咗賽未啊？你唱成點？我驚佢咁樣講啊。不過咧，即係都隨你哋好多呢啲回憶，所以咧。我好中意啊 ，Louis， 你讲翻你以前 TVB 啦，你做哇做欢乐今宵，你净系老行专啦，吓虾仔爹哋，你做咗几年啊？ 十年。 哦、 你知唔知欢乐今宵呢一个系虾仔爹哋系欢乐今宵最长寿嘅短剧嚟？ 系啊， 十年系最 record breaking。 十年啊嘛， 十年啊系啊。 佢有冇换过人 咧？嗱，佢咁开始嘅就呢、是、个外呢、這个外国嘅仔咧喺美国翻嚟咧，就同佢个好传统嘅爸爸一齐住啦。咁啊，爸爸一定有好传统嘅啦。 即系卢海鹏啊。 系啦，咁啊同呢个鬼鬼地嘅贾斯诺咁啊冚埋一齐咧，就并领蹦啦，就开战啦。 呢个火花真系夺得。 哇，咁就咁啦，咁啊。 開始就影呢兩個嘅。咁搞一下咧，就要 expand 個 storyline。佢就跟住加咗我識女朋友，即係戚美珍啦。跟住咧就同行到咁上下咧，就要結婚啦。咁就嗰陣時係扯翻阿戚美珍嘅媽媽，即係大白沙林建明入嚟啦。 哦，即係你仲早過大白沙。 係啊，我係最早嗰個嚟噶。咁跟住咧就咁啊，當然啦，大白沙同阿大阿盧海鵬啊，蒙珠眼，真係個火花就真係 好犀利， 好犀利啦， 好犀利。 咁啊，跟住鬥氣啊，之如此類啊，咁就加咗阿鵬啊，唔係譚炳文。咁啊，譚炳文咧就係做阿盧海鵬嘅大哥，佢上咗三哥。咁佢就永遠咧教壞我爸爸嘅，因為佢好鬼曳，即係同埋好曖昧嘅。佢同真我爸爸講真啲嘢咧就好曖昧嘅。咁啊，當然有我媽媽即係阿羅蘭姐啦。咁啊，做下做下做下又生埋 B B 啦，做下做下個 B B 又大埋啦。咁啊，拖一拖十年啦呢一個劇。 哇！你就係，但係你十年都好似～我印象中你對嗰個蝦仔咧，完全冇老過嘅。 你講住，你講話 係啊，做到而家都 係 嗱，喺個劇啊，唔使講啦，完全冇變嘅。 多謝你啊！ 即係我諗啊，好多人都或者未必就最近或者咁啱冇見過賈斯諾啦。賈斯諾真係五十年不變，就係即係個樣，真係成個人咧，你真係有一樣咧，有嗱個樣真係冇乜點變，因為我諗有一個原因嘅。即系咁熟先讲啦，我讲俾大家听得唔得？ 得， 你好鬼贪靓 哦，咁即系，哦咁你唔使讲，我谂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呢样嘢。 朋友就知啦，但系即系观众未必知啊嘛。以为你话已经可能以为你变咗哇，一个变咗个老翁啦，咁样咁多年冇见，依然都系嗰个贾斯朗。你喺街见到一定认得佢，因为都系以前嘅虾仔个样。 因为冇办法啦，即系我呢个天秤座嘅人咧，系真系。真係唔好啲走雞，因為我中意靚，同埋我覺得你做呢個 profession， 你做呢、這個即係、就是、演藝界嘅藝人咧，你係要比較你要裝即係、就是、扮少少啦， yeah. 因為你出去見啲人，人哋就會覺得 expect 你係應該靚啊嘛，你唔可以穿著爛身爛世出去見 public 唔得噶嘛。 講得好啱， 咁我自己本身，所以我又再加上我真係顧及我自己嘅形象，我係中意靚見人嘅，咁所以我咪要執到正咯。 上得益彰嘅，上得益彰嘅。所以咧嗱，以後咧，我諗爺爺要唱一隻歌咧，我就有資格啦，就好近距離睇下你嗰啲皺紋有幾多條，我同你數皺紋。嗱呢只歌叫做 Close to You。得唔得？ 得 得啦 ，OK 嗱，我好近噶 ，OK， 我哋好近咁样唱俾我哋啲二千零歌嘅听众听下。Carpenters get close to you， 越嚟越近啦，系啦，一条、两条、三条，哦，音乐嚟啫。 What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are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uy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are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uys in town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Close to you. while close to you. The Carpenters 啲歌咧就正正咧就系我哋开始听歌开始中意外国嗰啲歌手嘅时候嘅感觉。到咗而家咧，即系同你一样，五十年不变吓，都系我日日都系听紧 Carpenters， 因为好嘅歌咧就真系好似人一样，嗯、一个好朋友一样啊。几十年咧，大家咧喺香港吓，虽然咧个澳门仔，不过咧真系有幸咧可以喺澳门。即系嚟到香港嗬，如果唔系真唔识你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去你屋企同你打麻雀啦，我 哇你都记得， 我梗系记得，同你揼唔止一次噶嘛。不过你啲牌术咧就渣渣地。 咁我啱啱学识嘅啫嘛，嗰阵时。 不过要陪你家 姐打啊嘛。 系陪我阿妈打添。 阿妈嚟噶，系啊，同你阿妈又打过啦。 哇，你好记性喎、 啊。梗系你咪我好记性嘅，即系啲旧嘅朋友咧，有好多呢啲 moments 啊，呢啲几时聚啊，我全部记得嘅。同埋呢啲唔系话做过咩嘢，系。有感情嘅一啲朋友，同埋有啲感情嘅一啲聚会， 嗯、 打麻雀啫，玩麻雀仔又好，之前真系陪啲老人家打 嘅，系当时都 系咪好温馨啊？你而家谂翻起， 系咁，我当住。多謝你啦，其實你都冇咁嘅必要要陪我媽同家 姐打噶嘛，我掹埋你落水，因為我哋爭一個腳啊，咁啊，hope it out nice， 誒加埋我入嚟啦，同你阿媽媽打啦，喂，好，咁啊打啦，咁啊打八圈啊，唔知幾多做八圈啊， 唔記得咗啦，總之咧，即係大家開開心心咁就過咗一個晏晝， 係 咁啊，第一個鐘咧開開心心咧又到咗九點半，九點半之後咧，我哋還有兩個半小時嘅二千靚歌再重聚，賈斯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队单车代表李思颖在巴黎奥运场地单车女子全能赛以第20名完成赛事。李思颖赛后受访的时候激动落泪，认为自己表现并不理想，提到教练和队友都花时间陪伴他训练全能赛。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亦都向他传授经验，但是结果并不理想。李思颖提到自己过去在捕捉赛表现不好，今次亦都未能够改善情况，认为今场要跟上对手好难，自己能力不足，战术发挥亦都有问题。对于较早前曾经出战公路赛，李思颖话两次赛事之间的备战，所有训练都冇乜嘢问题，但是今日由第一场开始，位置上一直在龙尾而失去方向，浪费好多体力。总结第一次奥运，他认为今届奥运真正认识强手的实力，希望将来继续努力训练，参与更多赛事，改善体能和战术上的应用。巴黎奥运在香港时间凌晨闭幕，港队在今届赛事一共赢得两金两铜。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代表全体议员向所有出征奥运的香港健儿、教练和训练团队致以由衷敬佩和热烈祝贺。梁君彦在社交网页说，港将成就了香港之最，为香港争光，令人振奋。他们奋斗求进，勇于突破，展现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是真正的香港儿女，是香港的骄傲。梁君彦说，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但亦都是追梦之都，立法会定当继续和政府和社会各界紧密协作，全力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鼓励更多香港运动员奋斗和突破，在未来的奥运场上继续发光发亮，凭实力向世界讲好香港故事。香港赛马会话，透过赞助体院的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在今届巴黎奥运奖金加码两成，一共发放合共1762万 5000元的港元给一众表现优秀的港队运动员。马会说，其中夺得剑击金牌的张家朗和江文蔚各获得600万港元奖金，获得两面游泳项目铜牌的何思培一共获得300万港元奖金。另外，在乒乓球混双组合获得第四名的王振廷和杜海琴获得150万，羽毛球混双组合第五名的邓俊文和谢影雪获得75万，第一次参加奥运的跆拳道运动员卢卫峰取得第七名，获得375000元的奖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和有雷暴。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他他他有我哋有正能量。 体重管理不是只是一张餐单，或者只是狂去做运动就得，其实我们都是要重视我们个人的心理，最后才会做得好，经过失败才会成长，这是一个个人的体验。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彭泳儿、林思敏，有他们有快乐。 奥运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奥运赛事热点。 大家好，我是冯坚成。奥运最后一个的比赛日将会产生13面金牌，到底国家队和美国队哪个在金牌的总数可以笑到最后，大家留意了。随地单车港队的李思颖，他和男子跆拳道代表卢卫峰会担任闭幕礼港队的持旗手。女子马拉松是今日第一面金牌产生的赛事，结果荷兰的哈森凭着最后冲刺跑出破奥运纪录的2小时22分55秒夺得金牌。哈森是埃塞俄比亚的入籍兵，在今届的5000米和10000米都未能够卫冕，两项都是得到铜牌。埃塞俄比亚的艾斯法落后3秒得银牌，肯尼亚的奥比利就得到第三。亚洲最好成绩是日本的铃木优花以第6名完成。国家队三名代表以张德顺名次最好，第59名过终点。今晚的焦点项目，女子排球金牌赛，美国对意大利；男子手球，德国和丹麦争冠军；男子水球决赛，塞尔维亚对克罗地亚；女子的篮球金牌战，法国对美国。女子沙排金牌战，球员爆发骂战，现场 DJ 播歌一秒就淋熄了双方的怒火。巴西和加拿大争冠军，双方各赢一局之后，意义决胜的第三局分胜负。当巴西领先11比8的时候，两队球员隔住网互相讲垃圾说话争执，球证都要落场介入调停，之后向两队各发一面的黄牌。正准备开波之际，现场 DJ 将本来接拍强劲的音乐突然换上约翰连龙名曲 Imagine， 逗得本来怒气冲冲的球员都笑了，球迷就更加一起唱，做出爱心手势。最终巴西决胜的第三局赢15比10，拿到这面金牌。好啦，奥运赛事热点就告一段落，之后残奥会的赛事热点再为大家紧贴残奥会的消息。拜拜。 快升，任天空任意飞。月儿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依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 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晨曦。 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 寻觅愿望发现真理。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下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预备， 踏过天光天黑望晨曦。 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 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我送给你， DJ 唱下让每日回味，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下让每日陪你，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有快乐就用音乐传给你。啊，呢啲歌词啊，呢啲信息咧就摆晒喺只歌里边嘅。呢只歌就叫做《我是 DJ》，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做一个 project， 就系希望可以揾好多 DJ 入嚟，喺好多新嘅同事咧入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今日我哋嘅二千靓歌嘅特别嘉宾咧，贾斯乐其实唔系净系歌手，唔系演员咁简单，其实都系一个 DJ 嚟嘅。 哇，讲 几耐冇做啊？ 哇，好十几年啦， 十几年冇做啦咩？ 我冇做 DJ 十几年啦，不过我都 做咗 都做咗十年啦。 冇错啦，我印象中做咗好耐嘅。 系啊系啊。 咁啊，即系当年即系新城啦吓，新城电台啦，你日日做咁滞嘅，我记得。 一至到五啦， 一至五啦。 咁就我一啱啱做嘅时候咧，就系做叫做 graveyard shift， 即系半夜山间嗰个时间。我因为嗰只训练我啊嘛，咁我自己就真系腾晒鸡，因为我未惯。即系自己又要谂嘢讲，又自己又要同一个时间播歌，又同一个时间要插 CD， 我可以同一只歌咧，同一个晚上咧播翻同样歌三次。 唔记得咗啊，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忘记咗啊， 系完全唔记得攞出嚟啊，挂住攞得出嚟，又唔知道跟住讲啲咩，知道要讲啲咩，跟住又唔记得插下一只歌，哎，好多啲 organ 咁嘅嘢。 即系半夜三更就冇人翻嚟帮你啦。 诶，冇噶，我哋冇人，因为。讲真的，他们没有 budget， 会有个 assistant 帮你做的。 不是我意思，你一个新人呢应该就没理由就这放你在夜晚的。 不是，他就是想我训练我，他想我比较就是学一下怎样 independent， 什么都自己做。那我试咯，咁但系我都试咗几年之后咧，先至去觉得好啦，我俾你进步啦，我俾你到第朝早嘅十点钟。咁你知道咧，我嗰阵时系做十二点至到凌晨嘅四点钟咧，我已经系即系好似个通宵人嚟噶啦。咁到我瞓觉咧，就要瞓到第二日嘅晏昼一点两点啊。咁你突然之间叫我。下个礼拜开始咧，你要翻十点钟，即系话我要八点钟、九点钟朝头早起身，我个时间，我个body 即系好似 jet lag 咁啦， 系完全未适应啊，我觉得好辛苦 啊， 好辛苦，好辛苦， 咁习惯。 咁结果都逼啦，都要做啦，咁所以就终于都 OK 咗嘅。 系啊，梗系啦，一做就又系。 好長情啊！一做做十年， 係啊！我喺新城做咗十年噶啦，係啊！咁啊都開心嘅，因為喺through 做緊 DJ 咧，我係訓練咗一樣嘢咧，我學識做 MC 啊，因為我喺電視台度咧係冇機會做過 MC 嘅。通常啲當然咧做真 啲 落金線，比如何首信啊，係或者俾你啊，或者俾嗰陣時比較即係有資格嘅口齒好伶俐啲人做， 有啲專做司儀噶嘛。 係咁，但係佢永遠我喺佢哋嘅心目中咧係一個半糖半花。又講廣東話又唔係好啱，佢點會揾你做啲咩一個正經做司儀嘅嘢？所以永遠都未輪到我。 係咯，咁啊，即係如果你講起半堂翻咧，你喺澳門嘅時候咧，即係你都讀，你唔係讀 local school 噶，即係唔係讀本地，即係本即係本地嘅學校嘅，係讀啲國際學校啊。 唔係，咁啊冇。 咁你點解會唔識中文嘅？ 因為咁我哋讀嗰間學校咧，因為我係葡國人嚟噶嘛。係 啊。 嗰間學校咧就俾你有個選擇嘅。如果你到要讀中文嗰科咧，就是、Chinese lessons 咧，咁啲葡國嘅同學咧係可以搬去下一班咧，就上 Portuguese class for that session。即係話，如果上緊堂啦，嗰啲班同學要上中文堂，咁嗰啲中國嘅同學咪留底度繼續中國嗰、那個嗰堂咯，咁葡國人咧就要過去隔離嗰班咧就上一堂個葡國嘅 lesson。好啦，咁我又上完葡國 lesson， 同學仔又上完 Chinese lesson 咧，又翻翻嚟一齊又繼續 regular 嘅。因為其實同香港都好相似嘅，因為香港有啲學校以前都係講啲名校啦，最主要嚇。咁即係基本上就喺中學應該用英文上堂啦，嚇其他係英文噶嘛。咁除咗中文嗰科啦，係咪啊？就即係用中文教。咁咧嗰啲同學哋可以揀咧，香港咧就揀唔係葡文啦，揀法文。即係所以你而家你同阿曾魯德啊呢啲咁樣講咧，佢就係啦，喺學校就揀咗法文。咁樣都得嘅，咁所以咧，我諗我明白啦，咁所以咧，你中文咧就完全唔需要學，因為你其他係用英文噶嘛， 係， 所以咧，你而家要跟住唱呢只歌咧，我都，不過你今日唱曬全部英文歌喎，我以為你今日唔唱中文歌添，原來睇下。有个 PUNGYAU 翻译嘅呢个， 梗系啦，我梗系知道你啦，我一时唔记得咗啊嘛，朋友， 朋友， 朋友系啊，拼音嚟嘅，朋友啦，好嘛， okay, 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其实阿 Louis 咧就真系地道香港人嚟噶啦。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一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一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 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朋友，朋友，系啊，贾斯乐嘅朋友，佢拼得好好嘅，因为我谂你哋系专家嚟嘅。我谂喺圈里边啊，即系你嘅老友就啊路人娜啦，吓，诶，仲有咧就杜丽莎啦，啊 Teresa Carpio 啦，Rita Carpio 都系咁嘅。仲有边一个系咁嘅咧？即系唔识。睇中文， 葉倩文啦， 葉倩文都係係啦，即係睇就好好好難，但係講就一流。 同埋咧，我哋錄即係廣東歌咧，我哋翻譯嗰啲歌詞咧，如果我翻譯咗同一個歌，你又翻譯咗同一個歌啦，我哋交換我哋啲發音啲拼音啲歌詞，大家唔識睇，大家 唔識睇唔得，你自己諗噶嘛。 係啊，因為我哋自己嘅方式去演繹嗰個字啦。 冇錯啦。 不過好得意嘅，即係一種嘅文化啦。對於我嚟講， 喺香港會發生呢啲事，香港先有啲西洋仔喺度做歌手。係 啊， 咁啊，即係呢個朋友咧，就即係你嚟緊嘅50周年嘅 Happy Together 嘅演唱會啦。所有你以前嗰啲 fans 咧，即係粉絲變咗朋友嘅，好多啦。咁喺台上邊咧，會唔會有一啲朋友上嚟？ 哦，當然會有啦。咁當然你有好多啲朋友啊，或者記者咧都有問過，喂，咁點啊？50周年演唱會一定要揾好多你啲 friend 做嘉賓，係邊個啊？我唔講得㗎，一講住就冇神秘感啦。不過我覺得總之呢一班人唱英文歌。都拿手嘅， 哦，有啲咁样嘅， 系系少少嘅关子啦，埋住。 不过咧，我就同你担心紧，因为咧，即系如果你唔讲咧，咁又嗰啲圈中嗰啲朋友咧，即系佢会好似譬如我咁，可能会。我去探你，我直情冲出去同你玩下， 我同我唱， 即会啊，即你又唔知喎，咁咪可能要将你个成个 run down 搞乱咗都未定噶嘛。 哦，咁啊冇乜所谓嘅，我哋又冇做到好严谨嘅。如果你觉得你都对呢一只歌都好熟，因为大多数都系啲六咩七八十年啲旧嘅英文歌，你熟嘅，你 OK 嘅，你有信心同我唱嘅，欢迎上嚟同我唱，嚟一齐 jam 歌， 实得啦，嗱，一定要拣嗰啲咧，真系。一講出嚟就係人都識，全場一齊唱嘅。雖然係好慢，但係咧冇人唔識嘅一啲超級超級嘅國際知名嘅經典名曲，唱一隻示範一下先。嗰隻歌就叫做《Moon River》，你好中意唱嘅。啊咁所以咧今晚我哋好輕鬆地咧就度過3小時啊嘛。所以老朋友就唱一啲我哋叫做老歌。 嗯， 但係我喺我印象之中咧，我好中意老歌呢個名嘅。香港唔叫老歌噶，叫旧歌，叫怀旧金曲，叫经典歌。但系咧，老歌咧，我觉得系老歌系永远不老的歌。 嗯， 老歌系唔会老嘅。 啱啱 系，你几老嘅歌都唔会，点解越嚟越年，即系永远都好似合时咁样嘅。好似呢一首啦，每人都会翻唱嘅歌叫做《Moon River》月亮河。今日我哋特别嘉宾，我哋嘅好朋友 Louis Castro。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 maker, you heart 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And me. 哎，当年的月亮河到了现在都还在我们头顶。二千靓歌再重聚，再送上贾斯乐为我哋演绎嘅《Moon River》。你今晚啊 ，Louis 拣嗰啲咧，全部都超过五十年嘅， 有啦， 全部都有。呢啲唔止噶啦，啲六七十年， 啱我年纪啦，就 系。我哋细细个就听啦嘛，冇错啊，真系噶。呢啲歌先入脑嘅，因为我哋细个嗰啲印象深刻啊嘛。再大个咗就再唱咧，再到而家咧都会好有味道。 嗯、 全人类都唱嘅，都希望翻唱呢只歌。叫做 Moon River， 不如咁样啦。头先咧就话，哇喺你五十周年咧，好多 friend 可能踩台啊，其实好 happy 嘅。咁、 嗯、 啊，突如其来都唔定噶。 嗯 ，Let it be me 啦。 啊 ，Why not？ 咁啊，因为呢啲咧唔使夹嘅， okay. 我唔需要夹噶。你睇到歌俾我咧，我又嚟，我又嚟啦，我嚟咗啦。咁即系嗰啲咧，都好开心嘅。啊，即系突如其来就最好啦。吓、啊、，Let it be me。 I bless the day I found you. I wanna stay around you. And so I beg you, let it be me. Don't take this heaven from one if you must cling to someone now and forever. Let it be me. Each time we meet, love, I find complete love. Without your sweet love, what would life be? So never leave me lonely. Tell me you love me only, and that you always let it be me.

相遇已输，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歌名就当然叫做《恋爱预告》， 好听。 系每一只歌都有啲， 好听。 呢个系新嘅录音嚟嘅，系我嘅。咁我好中意呢啲七八十年代嘅歌啦。咁尤其是呢啲就好熟悉啦，因为系阿珊珊嘅歌嚟嘅本身。咁系阿 Danny 作嘅。 系我记得， 系你记得。咁佢点解会有呢只歌咧？其实佢就阿 Danny 自己未唱嘅，就作咗俾阿林珊珊。咁唱咗之后咧，哇，好流行啦，好多人好中意啦。咁阿 Danny 咧话：，我自己都唱咁样。咁所以有亦都有陈百强嘅版本。咁我而家呢啲叫做 Hi-Fi 唱片啦，就即系将我哋只中意嘅或者我啲好朋友嗰啲歌咧，就逐只逐只咁样，都做咗好多年啦。Anyway， 咁啊开心嘅，因为呢啲歌都系同我哋一齐成长。好似你咁啦，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咧係賈斯諾 Louis Castro 啊。咁其實咧 Castro 呢個名咧就西班牙名嚟， 葡國 西班牙都有嘅， 有菲律賓都有，你知唔知啊？菲律賓都有 好 多 Castro 啦。 因為菲律賓有好多西班牙。 係，我喺菲律賓嘅時候，佢問我 What's your name？ 啊 ，My name is Louis Castro。佢話 ：Oh， you're Filipino？ I said no， I'm Portuguese。Oh， not lots of Filipino also Castro。我話 OK。係 啊，因為即係係啊，係喎，因為菲律賓啊曾經係西班牙統治咗好多年。 係啊， 所以佢哋好多即係西班牙嘅血統啊留咗喺度啊，包括。名字啦，咁改得好啊，賈斯諾啊，真係邊個同你改？ 金國亮咯， 係、哦， 因為嗰陣時我入行係冇中文名噶嘛，咁、哦、到我開始拍《少年十五二十時》嘅時候咧，佢就話唔得，阿 Louis 你一定要改翻個中文名，我冇嘅噃，咁啊得啦，我幫你諗一個，你聽日翻嚟拍嘢嘅時候，我俾定一個名俾你 ，I said OK， 咁啊第日翻嚟咧，佢真係俾咗個名我，佢話而家咧你記住，你嘅新嘅中文名叫做賈斯諾，咁我就望住佢，哇咁難叫，點啊好難講喎，點會？哇！好，可唔可以改第二個啊？佢話唔得，呢個名好貼切你啊！你嘅性格，賈就賈寶月個賈，思就思想嘅思，樂就快樂個樂，好啱你。哇！哇！但係好難噶講喎，賈斯諾棘曬口。你信我咧，你講個下叫個下就慣噶啦。 真 係 好慣，不過佢真係，你真係好嘢，即係好好彩，亦都因為呢個係才子嚟啦，係嘛？即係大家都知道金國亮咧，係唔係淨係演員咁簡單？唔係訓練班出嚟咁簡單，即係一個才子嚟嘅，又係叻嘅監製啦，又係即係寫嘢啊、諗嘢都好叻，真係好叻。 佢好前衞，佢諗嘢 好前衞，好前衞，亦都真係好有才氣啊！咁啊，賈斯諾呢個名好嘅，因為樂咧快樂啦，真係你快樂咗一生啦。二咧就係音樂，都係呢個樂字，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嘅？ 哦，咁呢個我唔知喎。 你唔知㗎？都係音樂咧，其實嗰個樂字咧。都是呢個字嚟嘅， 哦，都係同樂嘅字一樣， 一樣嘅。不過咧，如果你係 music 嘅時候咧，就我哋讀音樂，就唔讀音樂，係啦，快。亦都唔係快樂，係快樂，係啦。 OK，OK。 啊，你唔知啊？ 我唔知啊。 好正啊！ 今日上咗一堂喎。OK， 所以金國亮好嘢，好嘢。呢個樂字好啱你。希望今日咧，即係有快樂就有音樂咧，我哋二台嘅口號嚟嘅。有賈斯諾就有快樂。 OK，OK。10:13， 你而家聽緊嘅2000靚歌再重聚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現場直播。我係阿波浪哥瑞強。好啦，咁我哋今晚都話明啦，因為咧要預祝。阿 Louis 咧就50周年啊嘛，哇！咁所以我哋揀嗰啲英文歌咧，全部冇50年咧唔唱住啊，英文歌計咁隨時咧好容易嘅。我揾只哇！你嗰啲法蘭仙納杜拉你都唱，你知唔知邊個叫法蘭仙納杜拉啊 ？Frank Sinatra 啊 你都算叻，我驚你，我驚你啲中文調翻轉，你唔識搞啊！ 咁我明嘅 ，Frank Sinatra 都係我偶像嚟嘅， 係啊，真係 好中意佢啲歌， 係咯，好犀利嘅，即係直情係即係。一開聲就壓曬台㗎啦，咁啊通常咧就好似今日咁啦，有個 grand piano， 咁啊今日我哋就喺 on piano 咧，唔係 Vince 嚟嘅喎，大家聽慣，因為 Vince 係抱恙啦，咁啊多謝 Jonathan， 我哋嘅即係年青的 band leader， 不過呢個年青的 band leader 咧。 佢彈鋼琴叻之餘咧，佢仲識彈好舊嘅歌都得嘅。 嗯， 五十幾年、七十年都得啦。揾阿法蘭仙俠杜拉嗰啲七十年嗰啲歌，叫做《Strangers in the Night》，好唔 OK 啊 ，Jonathan？OK 喎，佢話。因为 Sinatra 咧唱亲歌咧，着到 tuxedo 揸住杯酒，咁然后挨埋个钢琴嗰度，嗰啲 feel 咧。 Strangers in the night, exchanging glances, wondering in the night, what were the chances we'd be sharing love before the night was through?Something in your eyes was so inviting.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was so exciting. Something in my heart told me I must have you. Strangers in the night, two lonely people, we were strangers in the night.Up to the moment when we said our first hello, little did we know, love was such a glance away, a warm embracing glance away. And ever since that night, we've been together, love is at first sight, in love forever, it turned out so right.For strangers in the night Love was such a glance away A warm embracing dance awayEver since that night, we've been together, lovers at first sight, in love forever, it turned out so right, for strangers in the night. Dooby-dooby-doo, doo-doo-doo-dee-da, da-da-da-da-da.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for strangers in the night. 今晚你当然唔系陌生人啦，嗱，你系一个老友记，香港人嘅老友记。歌名叫做《Strangers in the Night》，以前 Frank Sinatra 嘅旧歌。哇，真系好有怀旧嘅味道嘅，啱啊！今日我哋怀五十年，将五十年嘅啲点点滴滴啊，以前谂翻起就讲啦吓，倾偈就有度开心，即系同老朋友倾偈咧，就系好随意，但系好多内容。所以咧，我哋每一次食饭咧，都大家都好似倾到好夜都唔走。 其实我又想问翻你哋以前，即系我哋大家都喺嗰个年代啦，你会听边啲歌声啊，或者乐队多啲嘅咧？ 其实我初初开始咧，我中学嘅时候就其实Beatles 咧，我系小学嘅时候。点解会我成识开始识学弹吉他咧？就系弹 Beatles 嗰啲嘅。因为我哥哥咧就弹 band， 咁佢嗰阵弹 band 即系佢又大我即系四五岁咁啦。咁佢哋就即係已經係中學啦，咁又開始差唔多畢業嗰啲咁啊，咁所以咧一定係彈 Beatles，Beatles 係最 hit 嘅嗰啲六十年代啦。咁我咧就開始聽咧就 B.G. 多過 Beatles 開始，即係嗰啲First， 誒唔係 ，no 有排都未啊， 未去到嗰度。 I started at jail 嗰啲啊， 嗰個時間 OK，The First of May 啊 ，Massachusetts 啊嗰啲，我就最入心啦。咁當然咧 ，Beatles 因為太勁啦，我都識曬嘅，幾乎因為佢嗰啲Can't Buy Me Love 嗰啲就細細個已經入曬腦啦。咁但係中意佢咧，一陣間我都諗下都會唱。但係有一隻歌咧我想而家應該都未食早餐。你今朝有冇食早餐啊？ 有。 我朝早餐我整個Scramble Egg 俾你嘆下。 點解啊？ 點解咧？你諗都諗唔到嘅，因為你要唱嘅一陣。 吓 啊系咪啊吓你好得意啊 Louis 嗰个样好得意，擘大对眼，擘大个口。其实咧 ，Yesterday 嗰只歌咧， 就是 Paul McCartney 作 的。是啊，我记得。 Okay, 那个故事就是真实来的。 Okay. 那他就无端端不知道在哪里睡睡一觉。突然间弹起身，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都试过。 嗯。 在个半梦半醒之中，或者甚至在梦中，就会有些旋律在个脑袋走出来。 嗯。 咁咪有一個旋律，咁你要抄低噶嘛？ 系。 如果唔系，你夢醒嘅時候咧，就唔記得曬。 系。 咁咪即刻成個彈起咧，就即刻喺張台嗰度就寫啦，寫咗個旋律，噔噔噔，叮噔叮噔叮噔噔，唔係寫完一大輪咧，寫咗呢只歌叫咩名都未有歌詞。 嗯。 咁你知唔知佢寫咩來 ？Scramble。 即幾時先諗到係 Yesterday 咧？ 後來咯，即係整好曬啦。喂，大佬唔好叫即係 John Lennon 梗係出聲啦，冇搞錯啊！你叫 Scramble Eggs， 因為呢個歌真係大家都知啦，已經係即係超級經典歌之中嘅經典。 係 呢只係有史以來最經典之一㗎啦。咁、 嗯、 所以昨日喎，因為我哋每人都有昨日啦，尤其是我哋添啊，我哋嘅昨日特別珍貴嘅。 Of course， okay, Louis 加斯諾嘅昨日。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的金曲系可以真系咁样形容呢一首歌，因为我而家成日做英文歌节目啦，即系唔系做英文歌节目，即系做音乐节目啦。咁啊，我特别咧就成日都会争取啲机会咧去播好多英文歌嘅，仲因为比较越嚟越少啦、 嗯， 即系你比较起上嚟就中文歌为主 啊，系啊， 呢个全香港都系咁， 系啊。 咁所以咧，我就对好多啲英文歌咧就即系自己喜欢啦，咁所以我就拥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唱片嘅，咁呢个 Yesterday 咧，我就冇数过喺我的电脑里边咧 ，Yesterday 呢只歌我谂有几十个版本， 我、哦、一定啦， 起码即系我数冇数到啊、 嗯， 但系如果你喺世界上咧，肯定以百计，一定以百计 嘅， 差唔多咧，个个都会好喜欢呢只歌，就再重唱又重唱，爵士又有乜嘢款都有嘅， 唔同嘅语言都有啊， 唔同语言啊，乜嘢款啊 ，Bossanova 系啊， 哇 ，Cha Cha 乜嘢都有 Yesterday。 嗯、 因为实在是太经典啦，咁啊 另外咧，今日咧有隻經典歌咧，就喺個電視新聞嗰度出現咗。 哦， 點解咧？因為頭先佢都我哋個新聞都有講嘅，好得意嘅。你有冇睇奧運啊？有啦， 有 我就即係我係運動迷嚟嘅，咁、所以咧我全部睇曬。咁你就睇到嗰、那個沙灘排球啊決賽、女子嘅，咁兩個對兩個啦，就是、巴西對加拿大。咁打打下咧，就即係已經打到好好緊張啦，係啊。咁突然間咧，就可能喺網前大家殺一個殺球，一個風球噶嘛，會有啲碰撞。之後咧就唔係打交，係即係口角，即係鬧交喎喺度。一鬧交咧好得意喎，啊啱啱唔知點解沙灘排球咧咁啱咧就有個 DJ 嘅，即係佢會播住音樂俾你打，咁啲人咪睇得好開心，因為沙灘啊嘛，咁就好似去咗里約熱內盧咁啦，咁喺個沙灘度玩，咁突然間咧就。即係相持不下之際咧，嗰、那個 DJ 就播咗一隻歌，嗰隻歌咧就係講和平嘅、大家停曬喺度，跟住咧兩個鬧交嘅女仔咧就笑啦，即係嗰兩個運動員開始笑，一笑咗播咗一段啦，咁然後咧就真係好和平地咧就再打埋落去啦，咁啊真係非常之經典嘅一個場面嚟嘅，啱啱發生嘅就係琴日嘅啫，咁、所以佢電視都有播出嚟，咁嗰隻歌係咩歌咧？就係、是、John Lennon 嘅。Imagine 啊， 咁佢系推崇和平啊嘛，世界和平，即系话你系一个加拿大，一个巴西，打波还打波，唔好打仗，唔好打交。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Oh,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y.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Hope someday you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Imagine no possession.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to greed or hunger. The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Sharing all the world,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呢叫做 Imagine 系 Beatles 嘅 John Lennon 嘅名作，咁诶希望嘅世界和平啦。咁啊，而家我哋攞开电视机，真系有好多时间都系讲紧打仗，系、真系打紧仗。咁呢个奥运啊，真系好好嘅，即系将每一个国家。 都拉埋一齐，喺同一个地方，大家握下手，比赛一下，可能有少少口角，一听到呢只歌就即刻，唉，化干戈为玉帛。识唔识听啊？ 识，但我谂系啲好好嘅嘢嚟嘅， 好嘢，即系总之，总之啲唔好嘅嘢变咗好嘢， 系啦， 咁嘅意思啦。 Okay, okay. 即系本来闹交变咗大家 friend。我哋今日真系好好朋友嘅贾斯乐咧嚟咗，将五十年我哋同香港人嘅感情喺今晚二千靓歌再重聚，同大家 share。所以 Louis 仲有好多英文歌，仲有中文歌添。十年半新闻报道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黎奥运闭幕礼本港时间听日凌晨举行，国家队在今届奥运最后一个比赛日，凭举重项目增添一面金牌，以40金完成今届赛事，成为北京奥运以外奥运金牌数目最多的一次。在奖牌榜，中国代表团暂时排在榜首，较第二位的美国多一金。美国正是和法国争夺今届奥运最后一项赛事女子篮球的金牌。港队单车代表李思颖在巴黎奥运场地单车女子全能赛以第20名完成赛事。李思颖赛后激动落泪，认为自己表现并不理想，提到教练和队友都花时间陪他训练全能赛。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亦都向他传授经验，但是结果并不理想。李思颖提到自己过去在补足赛的表现不好，今次亦都未能够改善情况，认为今场要跟上对手好难，自己能力不足，战术发挥亦都有问题。对于较早前曾经出战公路赛，李思颖话两次赛事之间的备战，所有训练都冇乜嘢问题，但系今日由第一场开始，位置上一直喺龙尾而失去方向，浪费好多体力。总结第一次奥运，佢认为今届奥运真正认识强手嘅实力，希望将来继续努力训练，参与更多赛事，改善体能同战术上嘅应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同伊朗代外长巴盖里通电话，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提到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被暗杀事件，话中方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暗杀行为，认为做法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伊方努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愿意同伊方保持密切沟通。巴盖里话，伊方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同领土完整，感谢中方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秉承公正立场，期待中方为缓和局势、促进中东安全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部分地区的酒店和旅馆出现退订潮，多数集中在中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当局早前发布南海海槽地震临时讯息的大地震提醒，引发民众担忧。报道说，日本全国近日出现抢救急救包和日用品等和灾难有关物品的热潮。东京一间超市贴出告示，说由于供货不稳，樽装水要限购。有网购平台显示，便携式马桶、罐头食品和樽装水的需求激增。日本政府呼吁民众不要过度囤积物资，有专家就说，即使大地震风险提升，仍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vr.gov.hk 核对自己的登记资料，有问题就要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求确认资格后，扫描二维码或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立即行动啦！记得更新埋电话和电邮，方便联络和接收选举信息。查询2891-1001。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为响应8月15号全国生态日，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协会将会举行定点导赏服务，带大家游览位于西贡内海的桥咀洲。听下协会主席蔡慕晶的介绍。 咁我哋今次咧就揀咗四個點做一個定點導賞。第一個點咧就近翻呢個碼頭邊，我哋睇翻啲火山角呢岩，好似平平無奇，但點解咁重要咧？咁另外一個咧，我哋就喺呢個地質公園嘅牌咧，就介紹翻香港嘅火山爆發。咁第三個點咧就近翻呢個蓮島沙洲，咁可以介紹翻蓮島沙洲啦。而第四個咧，當然要睇翻呢個菠蘿包石啦。咁呢個係我哋四個定點導賞。咁點解我哋唔會選擇係好似普通咁樣一個人帶住啲朋友一路行一路睇咧？因為定點導賞咧就容納到多啲公眾嘅朋友可以隨時參加，同埋嗰個時間咧都好有彈性嘅。咁除咗呢啲岩石之外咧，生態都好豐富嘅。我哋近住沙灘亦都有喬木。好似啲木麻黄啦，灌木好似啲芦洲树或者叫假菠萝啦，咁亦都有咧啲草本植物，好似棚奇菊咁样。因为我哋好多呢啲岩石同埋呢啲礁石嘛，咁所以亦都有啲螺啦、蚬啦，同埋一啲蚝仔。咁原来喺桥咀洲嘅东南北边咧，亦都有好大嘅珊瑚群落。亦都造成咗好多海洋生物嘅栖息地啦。 桥咀深接触定点导赏活动会喺8月17同31号举行，有兴趣嘅听众当日直接去到桥咀洲即场报名就得噶啦。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是爱紧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 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愿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头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时春雨 是我们的朋友 Leslie 的歌来的， 我记得 咁佢都话，哎，這呢只咧好啱你嘅，吓我咩事？好民歌噶，我学校民歌嗰啲 feel 噶，咁啊系，有林振强写词，哇，真系好嗰啲，好正嘅一只歌嚟，好好 feel， 叫春夏秋冬。嗯、多谢佢，多谢佢。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咁啊十点四十二分啦，咁啊今日嘅天气都系呢排都系咁。好熱下咯，嗬！咁啊，明日嘅天氣預測咧就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啊。咁明日初時咧就驟雨較多，咁行短暫時間就有陽光啦。咁啊，氣温咧介乎喺28至32度，吹和緩嘅西南風。OK 啦，咁啊，總之而家都好興噶啦，咁出街就帶把束骨遮啊，咁就 唔係遮雨啊，遮太陽啦。 係兩用啊， 都可以用啊， 都可以，係非常好。係啊，呢、這個真係噶，唔係講笑喎， 係 真嘅喎。佢淋嘣一聲啊，淋落嚟，嘣一聲，哇，又出翻太陽啊，好似洗衣機咁啊，搞到我哋。好，咁啊，二千靓哥今日大家都已经听咗好耐啦，我哋有贾斯乐啦，咁啊 ，Louis 咧就真系唔系成日都可以出现嘅，咁啊，上一次你嚟咧超过五年几 啦，好耐啦， 唔系咯，因为咧你系差唔多上一次做演唱会就啱5年啦，5年前到，即系啱喺疫情之前啦， 系啊， 喺社会运动之前嘅，咁、所以咧就真系。好难得啦！今日我哋就可以喺二千靓歌重逢啦，好开心，因为我哋可以一起将 Louis Castro 嘅50周年嘅好多嗰啲往事日事咧、好好笑嗰啲咧，可以即系就算系 off mic 咗啦吓，即系我哋都会倾下偈啊咁样。头先讲到咧，即系你初入呢个 TVB 噶嘛，做虾仔爹哋啊，卢海鹏啊，哇，系即系你而家会唔会见翻佢哋？ 有，其實你講到話做盧海鵬嗰個，即係佢個仔啦，即係蝦仔爹哋。我啱啱做嘅時候，我係唔中意佢嘅。 我真的不喜歡他。 為什麼不喜歡他？ 我不喜歡他的原因，因為他很喜歡玩我、 哦、 你知道阿爸可以看到一些又講廣東話一嚿嚿啊，有些文化又不是，他就很輕笑我，除了笑我講嘢那些文化不啱之外，很喜歡搞我的頭髮你知道我頭髮又不是特別多又很軟熟的。 你不是啊，最重要就是你很貪靚，你搞好鬼耐 嘛。你都記得一睇個化妝間，我一整個頭我就搞好耐，又噴塊膠又成，咁我知道我執得靚起碼都執成個鐘頭整個頭。啊，去到蝦仔爹哋做嗰個現場直播咧，俾佢搞到我左手邊嘅個戒咧變咗右手邊變出翻嚟，即係我好嬲喎。所以我嗰陣時我真係講真，我唔中意佢嘅。咁後期搞嗰下咧，原來即係我當然知道啦，佢玩我嘅。咁佢都話：，你唔係咁小氣嘛？啊，玩係嘛？ 好似啊， 玩唔得係咪啊？我話唔係唔得，鵬哥玩少啲啦，唔好咁多得唔得啊？就 不過嗰陣嘅歡樂今宵咧，就真係好多火花，咁啊全部都係啲經典人嚟嘅。即係我記得咧，即係我就唔係話即係初嘅時候，我唔係常駐喺度噶嘛。我雖然都做過主持，但係好後期。但初我都係去唱歌噶啦。咁唱歌咧遇到呢啲情況咧，就真係鵬哥嘅喺度啦，即係思怡就係何 B 啦，即係何守信啊。咁另外仲有啲我哋啲老友記嗰啲鄧英敏啊、葉尚華啊嗰啲咁樣嘅。仲有就係阿 David 啊。咁但系我最怀念咧就系阿波叔。 哦，我冇同阿波叔合作过嘅、 哦。 我最接近佢嗰一次咧，就曾经有一次咧，我同阿 Dodo 喺我哋嘅 Bang Bang 咁嘅声里边嘅节目咧，系、哦、去访问过佢嘅。 调翻转。 系啦，咁我哋访问佢咧，就嗰一次系我第一次接触佢，佢好和蔼可亲，佢俾咗一幅相俾我、 嗯， 我到而家仲喺度嘅。佢写住唔知咩贾斯诺，跟住又唔知 咁好啊。 波叔，佢俾咗 梁 醒 波真系我哋嘅传奇人物嚟嘅。 系啊， 即系话时话咧，嗰日我都好惊奇食。食下饭咁，跟住喺做咩咧？我唔知咩聚会，突然间有一个后生仔喺度倾偈，原来佢系波叔个孙嚟嘅。哇！咁啊又讲翻啲往事，因为我哋梁醒波对我哋嚟讲系即系全香港都一定识佢啦，好欣赏佢呢个丑生王。佢做嘅趣剧就笑鬼死你嘅，即系另外一句卢海鹏咧，佢仲犀利啲啊，仲先啲啊嘛。 系啊！ 哇！嗰阵嗰啲咁样嘅趣剧咧，就真系串佢同埋阿卢海咧都系爆肚嘅。 我知。 梁醒波就直情系唔睇 script 噶啦，就做喺侧边就系咁样噏嘅，好犀利，真系好好笑，真系冇得顶嘅，即系佢咁系佢先可以咁样做嘅，系咪？即系我哋啲细细个嗰啲点敢啊？ 我哋睇佢哋咯，喺佢哋身上学嘢咯，我哋唔够胆，佢哋爆到我哋点够胆啊？同佢爆啊，唔够胆噶， 系啦， 俾调翻转嚟玩死我哋啊！ 好彩我喺冷眼旁观，我又有排笑啦，我就唔系做趣剧，我又净系唱歌啫，咁啊，所以以前嘅欢乐今宵，唱歌咧有排讲嘅。以前阿辉哥，辉哥有个助手叫做陆瑶叔啦， 哦、oh, 耶、 yeah. 啊，咁啊即系都系大 band 嘅 leader 嚟噶啦，咁啊都系我哋啲前辈嘅前辈，多谢佢哋，唱到而家都仲还记得啦，喺广播度， 嗯， 都喺翻呢条广播度嘅，系。是不是九号厂呢定是一号厂 一号厂 一号厂 大的 show 永远是 一号厂。一号厂叫一号厂。我再前啲嗰个九号厂呢是丽的嘅。 丽、哦、 的就是九号厂。 Okay, okay. 是啦 ,TVB 就是一号厂、 嗯。 一号厂再唱呢种情怀啊贾斯乐。 哇好多好多 memories 啊。 好多啦你一定唱过 Carpenter 嗰啲星。 哦有。 唔系关键嘅嗰啲星喎。是英文嚟嘅呢啲。 是啊是啊。其中一个佢哋嗰个首本名曲嚟㗎。 是啊。 好好好听。 我哋就将五十年前广播道一号厂欢乐今宵各位朋友。由啊何守信讲 贾斯乐。 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No worries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sing a so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sing. Oh, sing S I N G 就係我哋。半生人最重要的一个字都是继续唱。贾斯洛同我哋将五十年前的欢乐今宵的情况 sing again and again。你又头先咧一路倾偈咧，你好犀利。原来你系一个物戏痴嚟嘅，即系睇电影咧。 哦，系啊， 好细个已经开始睇英文电影。 哇，我话俾你听，讲话睇电影咧，到我都。我話俾你聽，我係精嚟嘅睇電影。我記得以前我做電台嘅時候，我做通宵噶嘛。咁我第日朝頭早，我大概都係成十二點一點鐘晏晝起身嘅。咁我係做夜晚半夜三更。咁我成個晏晝做咩咧？咁平時我晏晝我就會喺屋企咧，嗰陣時仲係雷射碟嘅，我就租啲碟啦，或者買啲碟翻嚟。咁我每一日係睇一套戲，咁啊即係一個月睇三十部戲， 一年 睇三百幾套啦，冇365啦，日日都睇。 但係我又想考下你喎，我懷疑你嗰陣喺澳門有冇得睇喎，因為而家呢一出戲咧，我係我嘅 one of my favorites。咁咧就係唔係叫做羅敏鳩與朱麗 啊？ 哦，就叫做《殉情記》，我哋香港譯做，即係當然就 Romeo and Juliet。 嗯， 咁裏邊咧有隻歌你知啦，叫做《青春何價》，我哋譯做啊 ，The What Is Youth？ 我就係 有冇睇過出戲？ 我點知有唱過啦？睇過呢出戲啊！我喺唱歌即係學校讀書嘅時候唱歌比賽學校咧，我就攞呢支歌唱，因為嗰陣時嚟講呢支歌好 hit 噶嘛。讀緊書嘅時候， 我直情係迷戀咗， 好中意啊！ 我少年時代就迷戀咗個女主角。 Olivia Hussey， 係 好記得佢，好中意佢，好甜。 我哋一齊懷下舊先嚇，因為你記唔記得？那個場面咧就係佢哋邂逅啊嘛，咁中間有個singer咧喺中間嗰度，佢一個歌者喺度演唱緊呢只歌，佢同啊即係羅敏鳩咧就喺度互相喺度窺探，即係你望我望你周圍走咁樣， 偷偷望住佢， 係啊，大鳩怕醜咁樣。 我記得，係 啦，喂，呢個又重演啦，又重演啦。 OK OK， 羅敏鳩與朱麗葉 ，What is you？ What is a youth? Impetuous fire. What is a maid? I send desire. The world wags on. A rose will bloom. It then will fade. So does a youth.So does the fairest maid. Comes a time when one sweet smile has a season for a while, then love's in love with me. Some think it only to marry, others will tease and tarry. Mine is the very best Perry, Cupid he rules us all. Caper the cape, but sing me the song that will come soon to hush us along.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e, love is a task and it never will pale.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e, limpid he rules us all. A room will fade, a time will come, so does the youth, so does the fairest maid. 电影呢，我哋香港就译做《殉情期》。咁我哋細個點會識莎士比亞？就算學校我哋都唔會有 English 讀嘅。咁啊，讀緊即係中學嘅時候咧，就好中意呢出戲啦，因為男女主角都係 都靚， 好靚嘅，即係最靚嘅一個男女主角嚟。咁啊，個故仔其實啊，原來莎士比亞寫咗呢個《殉情記》啊，《Romeo and Juliet》係咁感人啊嚇，咁啊真係，所以呢只歌咧就特別入咗腦啦。咁我同你一樣咧。我就將呢隻歌咧，就不斷咁樣咧，就揸住吉他去唱。 我聽過，我聽過 就 好多次。 好中意唱呢隻歌嘅，以前細個。咁但係嗰陣咧，其實我喺學校咧就未唱呢隻歌之前咧，我係啱啱就開始彈民歌啦。 嗯， 彈民歌咧就星期三放咗學，每一個禮拜得一次嘅啫，就去某一個班房嗰度放咗學噶啦。 嗯， 咁就大約有個零鐘頭啦，玩到差唔多個零兩個鐘咁啦，每一次咧就開始我哋民歌組嘅聚會。 哦、oh, ，OK。 咁我唱咩咧？喂，阿堅哥，阿、Jonathan 啊，整個 C cycle 彈下就得噶啦。E flat 啊 ，E flat key 啊，好唔好啊 ？OK。佢唔知道我講咩，佢彈下，佢一我唱佢就明白，因為呢只歌係我哋嘅飲歌。點講咁咧？因為係好簡單嘅一首民歌，但係咧唔淨止我。唔淨止我哋個班，係全香港嘅中學都會唱嘅。我哋一齊嚟懷一舊咧。 好啊， 唔止五十年添喎 ，Louis Castro， 我哋一齊嚟啦。OK， 我唱先啦。Today, wild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A b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joy that is mine today. I'll be a dandy and I'll be a rover. You know who I am by the songs that I sing. I'll feast at your table, I'll sleep in your clover. Who cares what tomorrow shall bring?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I can be contented with yesterday's glory. I can live on promises, winter to spring. Today is my moment, right now is my story.

所思，阳光中无负荆，何解我心中有愁意？ 从不知，即系从来唔知道咧。我哋原来识咗超过五十年， 系啊，眨下眼啊， 系啊，超过真系眨下眼噶，系原来咩嗰啲以前嗰啲作文形容词，话眨下眼咧就已经咩啦，好似咩流水般啊咩，咁啲粤语长片咧，我最兴啊，细个成日睇好多粤语长片咧，一话。一影嗰條河咧，影條溪咧，黑白嘅，我影嗰條溪咧就跟住打個字幕出嚟，三十年後咁樣，即係嗰啲咧。咁但係原來咧真人仲快啲，比較電影仲快，但係珍惜嘅，因為時間係冇停噶嘛。 係， 你話啊、哎、有咩時間咁快，可唔可以慢啲啊？冇噶嘛，係咪？咁咪。不如我哋系笑住系面对时间过得快啦，系咪啊 ？OK， 咁即系其实过得快咧，就即系话快乐不知时日过啊嘛，即系开心啦我哋。OK， 尤其是阿贾斯乐添啦，咁大家都知道咧，今日就系贾斯乐 Louis Castro 做我哋嘉宾啦。点解咧？因为佢哋成好心归嘅，你五十周年演唱会啊嘛，系咪啊？梗系要出下嚟。见下啲乡亲父老先， 一定要啦！你知唔知道？因为我哋唔系一个大嘅制作公司去做呢一个演唱会，全部都系我一手脚去做。 Louis 真系好嘢。 咁啊，全部都要又要即系揾啲朋友帮下手啊，上下朋友啲节目啊，乜嘢又做访问你？ 如果唔系冇人，即系做咗冇人知嘥咗嘛。 系啊，咁我觉得我落咗心咁多咁大嘅心机去做呢个演唱会，我梗系希望多啲我啲 friends 同埋啲 fans 会支持啦。所以咪透过啲朋友啲电台嘅节目啊，记者朋友啲访问啊，嚟帮忙嚟 唔系喎，呢个啱啱调转噶，即系如果你我唔知道，我唔系掹你咧，即系对我哋嘅节目嚟讲都系好好嘅，因为呢种情怀你估咁容易噶？你估即係有一個假咁容易揾到個假斯樂， 仲要做五十年添？ 冇錯啦，即係啊，唔通兩啲新嘅就大把啦，係咪先？但係即係我哋呢一種嘅電台節目咧，好坦白講係需要嘅，即係所以我調翻轉頭係感謝你。 哎呀，你冇咁客氣，唔係嘅。 咁第二樣嘢咧，我真係好想問啊，我真係頭先話，哎呀，眨下眼五十年，有啲咩即係真心嘅感想咧？佢自己從事咗。呢、这個 entertainment 嘅即係做 artist 做咗五十年。 嗱，講真，呢五十年裏邊咧，你話自己係咪賺咗好多錢咧？唔係，係咪自己覺得自己好紅咧？又唔係。咁你覺得你呢五十年得到啲咩嘢咧？嚇、啊，我諗咗好耐，我好清晰咁就講，我得到朋友。我呢五十年我得到好多朋友嘅嗰個愛啊！我真係覺得 every time 我有啲需要幫助啊，或者係啲咩嘢咧，我只係要打個電話啊，好 wonderful 咧！我啲身邊呢啲朋友咧，係會個個都義不容辭咧，會嚟支持我。咁我覺得呢啲咧，錢係買唔到翻嚟嘅，係因為你呢五十年你積積埋埋，或者我嘅形象 OK 啦，啲人對我嘅感覺係 OK 啦，咁所以咧，到我要求佢哋可唔可以幫下我啊，佢哋會願意幫我嘅。咁我諗呢個係我真係最珍惜嘅一樣嘢咯。 我調翻轉頭講翻我哋班朋友對你嘅感覺啦。你總之一開聲咧，我哋搶住幫，唔好話幫，係 involved。 Oh, thank you so much. 即係你知道，譬如你話，哎，有個我主動即刻要揾你。 Oh, thank you so much. 都唔使 ask for 嘅，即係我覺得係，因為賈斯樂係一個係好即係好好嘅一個人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唔到有啲咩 negative 嘅嘢。呢個好緊要，即係喺度幾十年啦。咁尤其是呢個圈啦，係咪啊？好容易會有啲，哎呀，佢係咩嘅喎？佢又唔中意咩？即係梗係有啲咁樣嘅靈覺嘅嘢，冇，你係完全冇嘅。 啊， 即係如果你話講句，我哋細個嘅時候講啊，即係我哋大家都好錫你。 係、哎、啊，我有呢個感覺。 有冇啊？你係咪真係嘅？所以咧 ，Louis 一個真係好值得係人哋去愛護，去做朋友嘅一個人嚟。即係你唔係細路仔，不過咧就好似朋友都係要錫嘅，我覺得。呢只歌啱啦，我哋抒情地演绎。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系你拣嘅， 好啊。 咁啊，梦想已经成真，

charm sublime. Guess by now you know that I'm devoted to you. I'll never hurt you, I'll never lie, I'll never be untrue. I'll never give you reason to cry, and I'd be unhappy if you were blue. Through the years my love will grow, like a river it will flow. It can die because I'm so devoted to you. 呢啲歌真係由細唱到大，誒呢啲Everly Brothers 呢啲一大扎歌咧，頭先你唱咗幾隻啦，又會唱咗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啦，又唱咗 Let It Be Me 啦，我哋啊咁啊 ，Devoted to You 全部都係有兩兄弟咧叫做 Everly Brothers 嘅名曲，咁但係最初咧佢唔係民歌嚟嘅噃，係流行曲嚟嘅噃。 都系啊， 系噶，咁但系我哋哇，我哋嘅民歌有就啱晒啦，呢啲歌有和音啦，有一音二音咁样，又可以弹吉他啦，咁样好清新，好民歌味道。 同埋嗰阵时好兴嘅，参加亲比赛咧，嗰啲咧揸住吉他咧，一定会拣呢系列嘅歌。 你因为 一定 你唔系都好嗰阵咧，好少人一个人自弹自唱嘅， 嗯， 一参加咧。就起碼都兩個甚至三個，我哋有事情，我嗰隊係五個嘅， 哇、wow. ！ 係啊，五個人嘅，就喺中學嗰度就做啦。咁但係後來就中學畢咗業之後咧，就散曬啦。咁、mm. 就自己唱自己彈咯。啊，咁即係對咗獨行俠啦。咁但係咧就最懷念咧，反而就係喺學校即係、就是、組織民歌隊嘅時候咧，就係呢啲歌啦嚇 ，Devoted to You 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就唱下唱下咧，竟然～即系唱下呢啲咁嘅英文民歌咧，就即系唱咗几十年啦，冇厌不得止啊！越唱就越我即系我嘅心态，我讲你听 ，Louis， 因为即系我一路唱英文歌先嘅，咁然后就唱咗中文歌就好多年啦， 嗯、 所有唱片都系中文歌噶啦， 系系。 咁你调翻转咧，我做即系 DJ 咁多年咧，我就成日都唔肯放弃，即系好多人都啊，而家播中文歌多人听啲嘅咁。我點都唔肯放棄播英文歌、 嗯、 所以到咗今時今日星期一到星期五咧，我嗰啲節目咧就有一半係英文歌咁滯嘅，即係差唔多嚇。 我都有留意到嘅，係 有啊，你有聽到？ 有。 你以前做喺新城做嘅時候，你 全部英文歌， 全部啲 應該話九成係英文歌啦。有時有啲中文歌啲會加插去，加插入去嘅、 嗯， 因為 commercial reason， 有時都要即係播下啲中文歌嘅。 咁所以咧，今次你呢個演唱會，我諗應該好多英文歌 啦，哇大部分都 主要啦， 係啊，主要， 因為你都係英文人嚟噶嘛。咁同埋即係呢一個，我覺得係應該要珍惜嘅。 嗯， 啊，你知唔知我珍惜到點啊？ 嗯， 我喺九月就無端端整咗一日。演唱会， 嗯， 喺大会堂唱晒英文歌，哦、全部一只中文歌都唔唱嘅， 哇、哦， 就整一次啫，有吓，即、嗯、系，但系你谂下，我几喜欢，因为觉得如果唔系咁咧，就会啊冇传承落去啦，唔记得噶啦呢啲歌。 我话俾你听 ，Albert， 其实香港真系仲有好多即系同我哋成长呢一班朋友啦，佢哋真系好中意听英文歌，但系由于一个 trend 嗰个时代、那个时兴啦，佢哋似乎而家广东歌似乎喺个 market 上咧系 mainstream 啲， 好多年噶啦。 咁但系如果你话一次半次都搞一个全英文嘅演唱会咧，搞一次，我好肯定咧一定会有好多人咧系好乐意去听噶。真系嘅，真系嘅，所以我覺得你都唔好放棄呢一個咁嘅夢想。 我唔會， 你可以搞唔搞又搞一次全英文咯。 我搞噶啦， 係、 hey, 我決定咗噶啦。 啊、oh, ，really？ 幾時啊？ 九月七號。 Oh really？ 係啊，你嚟啊！ 一定一定一定， 好開心啊會。 Yeah. 即係呢個係小型嘅，特登咧懷舊。點、樣懷舊法咧？因為大會堂音樂廳咧。是我成長的地方，不是咁樣話喺度唱過一次，我唱過無數咁多次。 嗯、 即係譬如你嗰啲，我哋頭先講嗰啲星寶之夜啊，決賽都喺嗰度嘅，啊、 嗯、 全部都喺嗰度。咁所以我中意懷舊嘅。咁、但係當然咧，我 major 嘅演唱會就唔喺嗰度嘅，但係唱好多中文歌嘅。咁但係今次咧，我又玩一次，即係真係，所以我今日見到你咧，大家真係。好开心，不过咁喎，你系鬼仔，我想你唱只中文歌听下，得唔得？ 哦，都得，你想听边一只啊？ 全世界、全香港都识嘅， 我哋香港嘅歌得唔得？ 哦，得，叫《獅子山》吓。 系、哦。 OK 喎、哦、，OK。 对你嚟讲都系噶，你应该都系《獅子山》精神噶。 系啊，都三十几年啦，嚟咗香港。 系啊，细细个就嚟啦嘛。静止啊，就上喺 TVB 喺新城电台，哇！喺各样嘢根本就系典型嘅狮子仔嚟嘅。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刻不朽香港名句。 呢只歌咧就差唔多系香港嘅代表歌曲，所以咧即系无论你喺澳门嚟也好啦，喺边度嚟都好啦，同香港有一份好浓厚嘅感情。就算你系唱英文歌嘅，你系英文人嘅，都一定会识唱呢一首。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巴黎奥运将于本港时间凌晨三点闭幕。在闭幕礼举行前夕，一个男子爬上当地地标艾菲尔铁塔，警方疏散附近民众。报道指这个赤裸上身的男子当地星期日下午被人发现在铁塔的北面攀爬，警方疏散游客并拘捕这个男子。巴黎奥运的闭幕式将于法兰西体育场举行，艾菲尔铁塔预料不会成为一部分。当局在巴黎部署超过三万个警员维持秩序，当中约三千人在法兰西体育场周边。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今届巴黎奥运会港队的表现，衷心祝贺各运动员在今届赛事取得历史佳绩，并感谢社会各界对运动员的大力支持。李家超说，港队在今届奥运展示出非凡力量， 在四项运动项目中一共取得两金两铜的历史佳绩，是香港首次在同届奥运取得多于一面金牌，认为每个香港运动员在奥运会舞台上尽展所长，全力以赴，无论结果怎样都充分发挥专业态度和体育精神，自己和香港市民都深受鼓舞和感动，又指香港运动员的高水平表现令全港市民引以为傲。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代表全体议员向所有出征奥运的香港建议教练和训练团队致以由衷敬佩和热烈祝贺。他在社交网页说，港将成就了香港之最，为港争光，令人振奋。立法会定当继续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紧密协作，全力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香港赛马会透过赞助体院的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在今届巴黎奥运一共发放合共1,7625,000港元，被一众表现优秀的港队运动员，其中夺得剑击金牌的张家朗和江文蔚各获得600,000港元奖金，获得两面游泳项目铜牌的何思培一共获得300,000港元奖金。另外，在乒乓球混双组合获得第四名的王振廷和杜海琴获得150,000元，羽毛球混双组合获得第五名的邓俊文和谢影雪获得750,000元，首次参加奥运的跆拳道运动员卢慧峰取得第七名，获得375,000元奖金。一个商会的调查发现，超过两成有子女移民的留守长者疑似出现中度或者以上的抑郁症状，但只有极少数人会向邻居和政府部门求助，建议当局加强对他们的医疗服务和社工资源。经委青年商会访问112个60至96岁的留守长者，结果显示21%和海外子女接触少于每月一次，而其中有26%长者疑似出现中度或以上的抑郁症状。调查又发现超过30%受访者表明不愿意主动向外界求助，主要障碍包括难以启齿、不懂得寻求社区支援以及认为社区支援不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嘅。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啊！ 开心并唔复杂噶，可以好简单。 凡事都一笑置之。 我每晚笑住咁瞓噶， 有阵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噶。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噶。 星期日下午2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谁说时间片刻变残旧， 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谁说时间片刻变残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多谢晒 Karen 啊，龚柯韵同我一起合唱呢只《陪着你走》。其实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啊，贾斯乐 Louis Castro 陪住我哋香港人走咗 50年啊， 50年，真系好似好容易讲出嚟，但系真系过咗50年，认真计嘅， 半世纪啊， 系咯 ，half a century。Oh my god， 即系要讲翻句英文先啦。不过咧，真系我都覺得好感恩啦、啊、嚇！我哋即係都同你差唔多同時候出現喺香港嘅呢個樂壇啦、啊 嗯， 即係能夠到今日都繼續，我哋可以唱下歌啊，好多朋友啊，好熟悉呢個地方啊，冇離開到啊！有時唔係話唔想離開，而離開即係可能好多好多因素會去出邊住，不過唔緊要誒。虽然你在外国、啊、可能很多外国人听的、 嗯、 你很多 friend 在外面、 嗯、 虽然隔了500里甚至乎5000里都有，我们都会跟你一起唱回我们一起成长的歌，这种情怀我们永远都不会磨灭的。我们返璞归真，50年前我们在学校，你可能在澳门学校，什么学校啊？你那间 粤华中学。 我以为一些英文的，原来粤华中学。我们一起唱这首。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then where am I to go? There's no one home but you. You're all that's left me too. And when my love for life is running dry, you come and pour yourself on me. If a man could be two places at one time, I'd be with you tomorrow and today, beside you all the way. If the world would stop revolving, spinning slowly down to die, I'd spend the end with you. And when the world is through, then one by one the stars will all go out. Then you and I would simply fly. Bread 麵包樂隊的名曲叫做如果，叫做 If。 我們今晚的特別嘉賓是 Louis， 小小個又很喜歡唱歌之餘很喜歡看電影。我相信你都不知道這齣電影的中文名就叫做什麼。 不記得 你唱完我告訴你聽。 好、oh. The way we were，当年是芭芭拉斯翠珊的 Barbara Streisand 的电影。 Memories like the corners of my mind, misty watercolor memories of the way we were, scattered pictures of a smile we left behind, smiles we gav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ay we were. Can it be that it was all so simple then? Or has time rewritten every line? If we had a chance to do it all again, tell me, would we? Could we? Memories may be beautiful and yet what's too painful to remember? We simply choose to forget. Oh, so it's the laughter we will remember whenever we remember the way we were, the way we were. The way we were 是当然一出很出名的电影啦。当然主题曲更加比那齣电影流传得更长。 头先我问你咧 ，Louis，The Way We Were， 咁啊主演嘅就一定识啦。 爸爸系四丈山，同埋 Robert Redford， 系 Robert Redford， 罗伯列福啊， 列福 ，yeah yeah。 咁佢中文名啊改得好得意，之后你知道香港嘅电影咧，全部都有香港嘅译音。咁你如果你可能你上网啊咩咧，你就多数睇到啲台湾嘅。 嗯， 而可能台湾上嘅时候，佢唔会叫香港嗰个译名。 哦， 系啊，因为香港咧就全部咧，我哋以前都系即系睇个中文名。你譬如《铁金刚勇破间谍王》啊，咁、即系系会九成嘅人都系睇中文嘅。咁、当然有啲譬如好似你啲咁啊，你就记得个英文。咁呢、个《The Way We Were》香港咧，我嗰个名就好得意。其实我觉得个主角咧，主角咧就系 Barbara Streisand， 即系芭芭拉史翠珊。由佢出發，但係個名字就叫超郎君。 啊耶！而家記得啦，有而家記得翻啦。 逢係郎君就即係講個男噶啦，咁佢真係好超嘅，真係好靚仔。 Of course， 羅伯列夫咧就係靚仔嘅代名詞嚟嘅嘛，咁所以咧，佢可能啲改名嗰啲人咧就覺得，咦？呢、一個係最紅嘅當其時嘅男明星，最靚仔嘅啦，咁不如叫做超郎君啦，等啲女觀眾多啲入場都好。我估啫嚇，不過最中意咧就係 Streisand 唱呢只《The Way We Were》， 佢憑呢一部電影都獲得最佳，即係提名最佳女主角。 提名最佳女主角，咁佢真係一個奇人嚟。 係 啊，又唱得、做得、跳得、道德、 導演乜都得嘅監製，乜、都係佢，咁啊唱得好唱得好唱得。The Way We Were 之後咧，我哋嚟一隻你以前我會叫你，唉，我諗你唱咩中文歌啊？你會有隻飲歌嘅中文歌。 咁呢一隻都算係飲歌㗎啦。 係啊， 因為第一我真係好中意呢支歌啦。我睇咗呢一個歌舞劇之後咧，我愛上咗呢支歌。咁我就同我自己講，我一定要克服學呢支歌。你知道，至到今日嚟講咧，我都唔識睇中文字嘅。咁我何來識唱咧？咁我死翻譯啦，我翻譯得嚟啊死背啦。咁背多背多咁啊，當然背多好多次啦，先入腦。咁結果咧克服到，所以而家唱出咩歌飲歌啊呢一隻啦，就咁啦、 我就好欣賞啦。好，我哋喺你嘅演唱會之前咧預演一次， 好啊， 好似好 grand 嘅一個 finale 咁樣。 好啊，好啊。 啊，一聽前奏就識啦。咁呢啲先至係叫做經典歌。 有始不有終。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提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有着我是你，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生活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 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是你。 我哋永恒嘅贾士朗，多谢你，女。爱是永恒。第一个钟真係哇，我哋又聚咗三个小时。希望收音机旁边嘅朋友都一路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一路有些好的音乐陪着你，正等于过个五十年一样。好，预祝你演唱会成功。 多谢你 Albert，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多谢。 Thank you， have a nice dream。 Sleep，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Well, 多谢我两位拍档 Jonathan on piano 同埋坚哥 on keyboard， 多谢。更加多谢嘅就系收音机旁边嘅所有朋友，每个星期一九点至到十二点都香港电台第二台支持，继续 enjoy share 呢啲好嘅歌。Thank you。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By my side. Good night. Good night, Albert.